地球人已无办法阻止大妈唱歌跳舞了。旺角菜街取消行人专用区之后，一众的大妈由旺角杀落尖沙咀，实行以优美的歌声点缀维多利亚港。其实 Reno 就真的不懂怎样评价唱歌跳舞，怎样为之唱得好跳得靓，但是重点是不要吵到人和阻到人咯。好地地去尖沙咀行下街，坐下船去下文化中心，又要听你哋勾叫勾跳勾揈揈，你老尾仲有啲大妈喺度卖唱添，即係收钱啦。咁鍾意卖艺又话冇地方，不如杀入去粉岭高尔夫球会。嗱，我阿 Win 第一个支持你一皮，我话嘅，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 Seventeen 嘅歌手卢海彤 Alan 啦吓，咁咧就系跑马地嘅寓所堕楼身亡啦。咁其实卢海彤咧系一个好有才华嘅歌手嚟嘅，咁所以我哋好多香港嘅媒体咧都好关注呢次嘅事件，包括乜嘢咧？包括 TVB。TVB 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就叫大家多啲睇个 Big Big Channel， 咁可以重温 Alan 以往嘅风采。咁当然新闻系冇讲佢噶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媒体、唔同嘅报纸、唔同嘅杂志都好 focus 嗰间探我哋嘅豪宅个楼价会跌咗几多咧，同埋本身个价钱系几多咧，同埋点解佢会有钱住呢个豪宅咧？大家都好关心呢啲嘢，证明我哋香港真系好尊重艺术嘅。我白奇真系成日咁讲噶啦，我系强国新闻者白奇。 世界杯完咗咧，差唔多一个月啦，英超咧又就快开锣啦噃，仲有亚运嚟紧添。关注体育嘅朋友，理应就相当幸福噶。然而咧 ，TVB 亦喺呢段时间咧解散咗体育组，体育世界已经成为历史。揭开份体育版，往往都系半大啊、主胜啊等等与体育原本无关嘅字眼。体育版啊，已经同马经版系越嚟越接近，甚至有啲体育版咧，竟然叫做波经版啦。呢、这个层面嚟睇，体育又似乎系相当灰暗。咁呢个系体育嘅最好时代，定系最坏时代呢？我哋拭目以待。我系强国新闻者 MJ。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国 新闻者， 大家好啊！ 大家好。哇，你三个引言，我觉得几值得讲下。 系噶，次嘅三个引言都好值得讲下啦。 系啊，不如我而家就 系引言。你系咪觉得之前以前呢啲我哋啲节目嘅引言好唔值得讲下咧？ 即系两三样嘢都好有值得开一个节目嚟讲啊。不过我想讲下个赛界先嘅，确实系一个就好似之前都讨论过嘅，即系几难去界定嘅一个问题嚟嘅。即系我哋嗰啲大妈好嘈啊。 咁同样可能有啲中国人或者一啲游客啦，唔好话中国人系一游客，亦都会觉得所谓嘅 busking 好嘈。 系啦，即使你譬如话当我就当摆五月天落去尖沙咀嗰度唱歌， 都一定会有人觉得 有人系唔中意噶嘛，系啦。哇，咁嘈嘅呢啲咁，我中意听啲好静啊，听拉小提琴我又中意啦咁样。咁譬如五月天喺度唱歌收钱咁又有冇问题咧？咁样呢个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咁所以即系如果可唔可以，我心目中咧有班即系公认系有一定质素嘅评审啦， 系 即系一定有个机制咧去俾一啲有质素嘅演艺人，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嘅表演，从而咧系提高少少嗰个地方嘅一啲艺术气氛，我觉得就 O K 嘅。 但系如果讲到有个机制咧，其实香港最唔缺乏嘅就系机制咯，我想讲， 同埋 有地铁嘅所谓机制啦，而家又话咩地铁下陷又有通报机制啦，样样嘢都话有个机制啦，呢啲机制最后带出嚟嘅就系、是、哦，你埋我堆，你系自己人，我就俾你。 所以我头先带 政治审查， 系我头先带出咗系即系要嗰班系有质素嘅 香港冇质素嘅人， 其实机制就 O K 嘅，系从嚟都系啲人嘅问题嚟，系啦，机制即系机制，可能好多时都开始嘅得比较好，咁但系执行个机制嘅人嗰个出问题，咁你就冇办法啦。 依家香港有质素嘅人，例如有啲咩人咧？例如有马时亨啦、啊，马时亨你咩？即系佢唔做， 即系呢啲咪就做机噶 咯？呢啲咪就系人嘅问题咯。 不过咧，即系。点讲呢，我会觉得啊，即係 busking 又好，大妈舞又好，或者大妈唱歌都好，其实而家开始引申到呢係嗰个声音啊係越嚟越大。你嗱，我唔係话偏帮 busking 或者点样啊，咁始终你唔会话去到好似前几日有啲市民落去度过百九十分贝。即係基本上等于啊飞机喺你附近经过咁上下嘅声量嚟。 咁嗰啲咪人嘅質素问题囉。即係本嚟呢个地方呢 busking 其实我记得嘅尖沙咀呢一路都有人 busking 㗎嘛。咁亦都唔会惹嚟好多投诉。就因为嗰啲表演者呢佢哋会懂得自律啦。佢哋係真係以一个 希望人哋欣赏嘅一种态度去展示佢哋嘅歌艺，咁一路都即系算系相安无事咯，以我所见吓。咁但系譬如好啦，而家啲大妈落去，先唔论佢嘅歌艺，咁但系佢哋可能就有一种斗大声嘅态度啦。佢哋唔系以一种希望人哋欣赏嘅态度，纯粹就自己系娱乐自己嘅态度啦。咁样嚟讲就会忽视咗嗰个观众嘅感受啦。咁就变咗好似阿马云先生拍片咁啦，其实佢系愚人，愚自己多过愚人嘅，咁咪变咗大家嗰个意见咪唔 同。埋嗰班大妈其实咧，无论喺旺角又好，嗱，依家尖沙咀我未听到有啲咁嘅事嘅。旺角咧嗰阵时咧，其实除咗唱歌同埋一个表演艺术之外咧、其实有另外一个贡献嘅，就系、是即系我哋都成日讨论一啲老人嘅性需要嘅。吓 系咩？嗰个传闻嘅咋？ 咁我见我真系见嗰啲报道系，即系佢哋满足咗部分老人嘅性需要嘅。咁我觉得系，即系虽然系一个收费服务啦，咁我都觉得系一个贡献喺度嘅，系咪？ 咁我想派我哋嘅战地记者 白奇 来实际放蛇采访啦。 我哋俾 你唔好享受呢个遮放蛇嚟享受呢啲服务啊！ 如果嗰只大妈，我哋都可以俾佢享受嘅。喂，不过又讲翻呢度啦，即系所以所有嘢咧，好多嘢咧都要即系嗰个即系又要顾下自己嘅感受，又要顾人嘅感受啦。咁啊，今日咧都有另一个 topic 想讲嘅，就关乎系小弟嗰个引言啦。就系话喂，而家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好多嘅睇波嘅运动啦，之前就世界杯啦，咁嚟紧就英超啦。咁而家咧大家即系睇波嘅时候咧，有时譬如落酒吧啊，或者同一班朋友睇波咧，有时咧就即系我都分唔到啊，所以今日想攞出嚟讲下，就系话喂，究竟赌波呢样嘢系对睇波系有帮助，定系我觉得有扎赌波嘅人喺我身边一齐睇波嘅时候咧，系会对我好骚扰嘅咧？ 嗱，咁样去睇件事啊，全世界嚟讲最。吸引性最高嘅，即系或者最受瞩目嘅咁嘅运动啦、活动啦、 足球 啦，咁其次系篮球啦。咁其中一个足球或者篮球，点解会咁多人去关注啦？先不论唔好讲话，中意玩、中意做呢个运动，或者中意作为一个观赏，咁其中。我唔敢讲话好大部分，但系绝对系唔少一部分嘅人系作为一个佢接触呢一个活动本身，或者最先接触呢件事系通过赌博。 点会啊？唔系足球都仲有可能， 而家 足球就可能篮球唔多人赌啊。 香港少啫，因为香港马会冇合法啫，但喺美国或者好多英国，基本上篮球个活动系合法的。 但系我知道好多人系因为细个系佢阿爸带佢落球场踢波，佢接触咁 多人赌。因为集中喺香港嘅市场啫， 我讲紧全世界，我发现香港系咧，嗱，我认知咧，香港反而系好多系调翻转嘅，好多真系因为赌波嘅， 系， 外国咧好多真系未必第一下即系接触足球，即系可能佢之后有赌波。 篮球啊顶嘅，篮球嘅足球嘅 啫，啦吓，都系因为佢真系玩呢个运动啊， 即系本嚟就系因为中意呢个运动，咁赌波就叫做少少嘅研发啦，系啊，即系嗰场波可能。本嚟都冇咩竞争嘅，譬如可能系当以前啦吓，唔好讲足球啊，足球大家有啲自己嘅嗰个偏好，当以前公牛队不知名球队咁样，对灰熊咁样，咁可能咧嗰、那个即系一面倒嘅，咁如果加多赌波元素咧，就会觉得啊，我又可以支持下，有机会支持下灰熊啊，因为养分养得多啊之类嗰啲咁样。 系 本嚟咧，我都觉得呢样嘢咧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越整下咧，即系因为自己喺世界杯期间都有参加呢、這个赌波啊嘛，整下咧发现因为自己都有投注啊，咁。咁样咧，场波咧一加咗投注落去之后咧，就变咗有少少改变咗自己睇波嗰个欣赏性啊。譬如我哋买一大细咁样，买一大啊，系咁入波咁啊，都可能仲会想系咁入波啊。买一细嘅就调转啦，喂，顶住，唔好入波。变咗佢哋喺度猜波，明明本身好闷嗰啲咁样咧，都觉得啊，咁样 系啦，咁样结果最好啦。 咁样场波就好啦，咁样就啱啦。买一比零啊，咁样真系一比零嘅时候，喂，唔好再入啦，咁样。咁变咗场波个意义就唔同咗。 其实。睇下你点样睇场波嘅意义咯，即系譬如你支持曼联，我支持利物浦咁样，咁曼联对利物浦，你有你支持嘅嘅睇法，我有我支持嘅睇法。当然个动机本身就唔系话坦所讲嘅赌博啦，动机系即系可能 嗰啲人唔使赌都会支持 啊，系 favor 落呢一队球队嗰度噶嘛，咁都好似正如 M J 所讲嘅，都会各有各嘅睇法噶啦。即系我会觉得系我系支持赌博嘅， 但你本身系都系由睇波开始，未有赌博嘅时候。 你开赌开始啦，系嘛？ 不如咁样讲，先讲翻呢个赌博对呢个运动本身带嚟嘅好处先啦。 咁其实你会多咗好多资源嘅。点解英超大家会觉得好睇？因为英超系最先一个合法化呢个赌博嘅，咁佢就会好多资源，亦都会好多俾到球会，俾到球员。咁球员本身就可以当为一个正常嘅职业， 系啊， 因为资源多嘛。咁点解香港一路以嚟由应该我印象中应该系十几年前都有提倡将讲香港足球赌博合法化？ 我直 exactly 就系早几日同啲朋友倾开讲香港波啊，倾开亚运啊，咁佢我话冇乜人关。关注咁样，佢话诶好简单啫嘛，你开翻赌俾佢哋就多人关注噶啦咁样。 其中一个啦，咁同埋你如果即系譬如开赌嘅话，即系开盘口 啊，赌香港金牌啊， 呢啲唔知啦。就系如果譬如先讲翻足球啊，咁我相信个资源投入度会多好多咯。 但系咧，我唔知嗰种嘅投入咧，系咪即系嗰种关注咧，系咪值得体育界开心嘅城市？即系譬如而家，譬如其他嘅范畴，譬如话香港小姐，譬如话亚运呢啲金牌咁样，嗰班体育嘅人啊，本嚟系希望啲人系嚟欣赏我踢波啦，或者攞金牌系欣赏我为国家付出啦，欣赏我体育竞技精神啦咁样噶嘛。你欣赏我而买咗我，我又唔觉得喺体育嘅范畴嚟讲唔觉得开心。 咁你要食饭噶嘛？你有资源噶嘛？ 即系 你冇资源冇饭食，你点样打好波咧？ 嗱，我反而会咁睇。赌波呢样嘢咧，系其中一样，即系十样可能十样个原因或者十样收入渠道入边，其中一样，即系嗱，我觉得有赌波呢样嘢，某程度上系会真系会令，即系无可否认嘅，系会多咗人关注嘅。 系， 但系赌波呢样嘢，即系如果随住我当香港足球为例先算啦，如果香港足球可以赌波合法化，系会多咗人关注，但系。长远就不可以将呢样嘢变咗做主导，因为咧会某程度上衍生咗一啲 negative 或者腐败嘅，因为系即系腐败嘅嘢。但其实例如阿 Vin 头先讲英国为例，英国咧其实并唔系因为即系英超啊，并唔系因为有赌波，即系佢赌波资源咧系间接入咗去，即系直接系入唔到去嘅，系犯法嘅，系啦，即系入唔可以入个足球圈嘅。咁咧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其实阿 Vin 觉得啱就系、是、好多人因为赌波关注咗英超。咁但系咧，英超咧并冇用赌波呢样嘢作为佢整个联赛嘅主导或者主收入， 系佢仲有好多其他收入。 系啊，佢其他收入系远远比嗰啲所谓赌波嘅间接收入多嘅。 嗯， 系啦，咁呢、這个即系我呢件，即系我如果我间接啲或者我所谓宏观啲啲去睇咧， 起码面嗰阵系啦，我知道你心目中系咩啦。 我赞同嘅，但其实观点我赞同嘅。首先可喺英超去搞呢个活动，搞呢个联赛，当其时梗系唔会话我哋应该作为开赌，跟住点，即系后屘赌博入咗去，多人关注。即系除咗我同 MJ 都好中意睇波，或者白奇好中意睇波，啊装捞啊，或者系买波衫啊呢啲咁嘅收入啦，亦都有好多本身都唔踢波嘅。我哋身边识好多唔踢波，但系佢会睇英超，因为可能系第一步去接触，赌波，跟住去装英超，亦都去买相关嘅产品，令到佢个资源更加丰富，更加多咯。 喂，不如由第二个角度切入下，你咧本身都系由睇波开始噶嘛？咁你而家咧，譬如你而家揭开体育版啊，或者好多体育嘅唔知咩资讯啦吓，咁你见到佢哋有时都会好多时集中咗去赔率嗰度睇咧，即系譬如你系利物浦球迷咁样，咁有阵时我会希望佢系分析下队波，话利物浦今场波系点样踢啊，有啲咩阵容啊，边个伤啊嗰啲咁样，你会觉得呢个 哦，咁我唔怪报纸嘅喎，呢类型嘅资讯网上大把啦，佢无需要喺佢个篇幅里面写咁多呢类型嘅嘢， 变咗你觉得。 我基本上任何，譬如假设我即系利物浦，即系曼联，基本上大家都会有 Facebook 有 IG 噶啦，里边嘅资讯已经多到不能再多噶啦。 但你唔会想睇下佢啲而家即系 咁 Facebook 睇咯 ，IG 睇咯，咁冇需要买份报纸去睇。 都有睇赔嗰啲啊， 系啊，咁就系啊，所以我冇买报纸，所以好多年冇买报纸。 你唔会想睇下以前，即系我印觉得以前嘅体育版咧系嗰种战术分析啊， 冇以前噶啦，而家已经战术分析上网睇咯。 因为咁讲，我觉得系。即某程度上都是市场主导 了。这个不关啊，回应白奇啊，就不关，或者同 MJ 所讲不关报纸话而家摆咗几多percentage 落去呢个赔率嗰度。根本就是成个报纸业已经是转型咗啦。 但即是变咗 转型咗其实衰落咗。 变咗系咪更冇兴趣睇嗰份啦，定系都唔系睇得津津有味？啱，我就想睇佢主食呢个点样。 我识嘅有个朋友同 MJ 有个共同朋友，佢系日日都会买报纸，佢真系为咗个赔率 波 经嚟买报纸。如果平 蘋果東方是連波經都沒有買呢、啊、或者馬經他其實都看馬、啊、他是絕對不會買報紙、 啊、我的看法反而是這樣，我覺得他是執埋了一邊，即是現在香港的報紙、啊、即是 我有個比喻，你現在香港的機舖呢、嗯、變成推銀機那些、啊、香港機舖裡面有推銀機是沒問題的、 嗯、 但是機舖裡面全部是推銀機就有問題、 嗯、 我的看法就是 這樣、啊啊啊啊、有時就是有些叫做那些叫什麼、以偏概全、啊、是即是呢本來呢這樣東西是一種、調味料來的，即是賭波這樣東西我又不是反對的，自己都會賭、嗯、但是它應該在這個整個菜單裡面呢佔很少的篇幅，其中加少少東西下去，即是一個辣椒油這樣加下去、嗯、但是呢漸漸地我都覺得，尤其是越來越多賭波之後呢、 啊、 有時會、啊、這場波很悶，即是不賭不得、啊、這樣呢、啊、那一個賭波有時會蓋過了看波，我就擔心這樣東西呢，就從而呢令到那些球迷完全完完全全，現在我認識的 Win 是其中一個、嗯、以前我認識他真的是球迷來的，現在他開始變成一個賭波球迷、啊、那我就擔心這件事其實是不是一件好事，還是其實是這樣的。 還有呢，我有一件事我經常質疑 Win 的、嗯 啊、 為什麼你要賭這個保加利亞學生聯賽？ 是啊，因為就是完全在賭波的角度嘛，賭波角度就冇所謂噶啦。嗱，球迷角度咧就覺得哦，我支持利物浦嘅，利物浦對其他球隊我就好有氣氛噶。咁如果賭波角度唔係賭波嘅話咧，喂，利物浦有時都會贏，有時都會輸，好難捉喎、啊。有隊保加利亞聯賽球隊，哦，讓三球佢都贏到四球噶啦。咁我梗係咪保加利亞聯賽嗰隊啦？咁漸漸地咧，賭波就蓋過咗嗰個關注程度啦，係咪？咁我覺得有少少我擔心呢樣嘢，我覺得呢樣嘢好似有少少蓋過咗我哋。 其實呢個我唔係質疑入邊，我純粹呢個真係問題，我真係唔知啊。嗱， 點解係我講嘅原因？ 我假設你賭呢、這個瑞典女子聯賽，你用咩判斷去買邊隊贏咧？ 咁即係等於你去買百家樂一樣啫嘛。作為一個賭，即係呢隊所謂睇白旗所噶瑞典女子聯賽咁樣， 睇下黃 兩隊即係啤牌嚟嘅啫嘛。呢兩隊都係啤牌嚟，即係等於你玩百家樂，你點解憑咩會買莊？憑咩會買閒？ 我唔係質疑，即係我真係唔知啊。即係你話啊， 真係當係一個買百家樂咁樣玩嘅啫， 憑感覺咯。 凭感觉咯， 系咯、啊， 就 睇下边个个名靓咯、 啊，系啦，纯粹当系一个投注嘅角度。 原来呢队有个前锋叫史弗拉高娃、啊，我个名 一模一样嘅例子啊！我唔好讲到咁偏啊，我就啱讲澳洲职业联赛、 啊， 威灵顿凤凰对 FC 悉尼。 啊， 你数唔数到一个球员你系认识嘅出嚟啊？ 唔识啊！ 但系马会都有开噶，报纸都包括头先 MJ 所讲嘅、 啊、 一份报纸，基本上有唔少嘅篇幅系 啊， 主胜必开 啊， 半大全大一定冇问题，呢啲、 啊、 经常有。 我唔系去批判呢件事， 啊、 我真系纯粹系 作为 pair 牌咯， 系咯、啊，即系呢啲球员咧都好有兴趣。 呢啲球员系纯粹系 pair 牌或者色仔咯、 嗯， 即系一个赌博嘅工具咯。 系 啊， 咁有冇盖过咗你中意足球嗰样嘢咧？ 咁冇关系嘅，即系中意踢波同睇波冇唔关系嘅。 而家其实你譬如睇你中意嘅球队，其实都可以唔到嘅。 可以， 真系 唔到，有经常睇利物浦冇卖噶啦。 咁啊系，呢个系纯粹系嗰个投资策略上唔可以买啊，都知道唔好， 买 唔过，买唔过。唉，咁啊，差唔多嚟到结论啦，即系而家大概咧，你觉得赌波喺成个足球嘅嚟讲，你觉得 好重要？我会觉得好 正面嘅影响，同埋系不可或缺嘅一个元素，系咪类似系咁样咧？ 你。只可以咁讲，或者我全球60亿人，有15亿人系好中意踢波或者睇波，咁、但系你相对你仲，即系你仲会有30-40亿你可以开发嘅市场嚟噶嘛？咁赌波系其中一个可以加快或者去帮你开发呢类型嘅， 都系嘅，确实有啲咁嘅人。 咁另外仲会令到有啲人本来佢唔认识呢种运动嘅，通过可能赌博或者听人讲、身边人讲、陪佢睇，跟住参与下之后就觉得，咦，都几好、啊。咁 ending 即系佢以后仲赌唔赌唔知啊？ 少赌玩下咯。 系咯，最后我想问下边一句，即系作为一个咁中意赌波嘅人，你认唔认同一句说话就系、是、睇波不赌波， 睇来 睇来。 咁 我 哋应应 到 呢 句咧， 咁 又 唔系， 咁啊， 好 嘅唔 买 咯， 可以唔赌嘅，咁你会再嚟睇，其实赌纯粹系可以加大嗰个刺激感嘅，或者投入感嘅啫。 如果我觉得即系纯粹为咗加大刺激感咧，就值得鼓励就支持， 少赌啦， 系啦，即系几十蚊玩下， 唔好皮慢慢声咁赌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有时即系盖过咗，喂，我之前10场都输啊，每场输咗50，输咗500，今场要赌500。 爆啦，咁样呢一种就要小心啲啦。咁、啊，祝愿大家睇波嘅就睇得越嚟 越多啲啦， 唔系睇波睇得越嚟越开心，赌波嘅就赢多啲啦。咁、我继续听我哋向收银者睇之后仲有啲咩 topic 同大家继续分享下。呢节差唔多啦，下次节目再见。